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胡列娜为了唐三的实力而高兴，但也同样因为他的强大而深深的悲哀。他无比清楚，唐三与武魂帝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只会是帝国的敌人。拥有这样一个敌人，显然不是帝国幸事。 他今年不过20多岁，就已经能与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抗衡。那么，10年、20年之后呢？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胡列娜的大脑已是一片混乱，茫然地注视着唐三，感受着那带给自己全身温暖，正在驱散内心恐惧的平和金光。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唐三了。场面显得有些诡异，对战的双方都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唐三是受到了来自海神三叉戟内庞大的信息冲击，一时间无法移动，但海神三叉戟也像是与他融为一体似的，在他身体表面镀上了一层奇异的防御能量。而杀戮之王则是在海神三叉戟绽放的神光中凝固，显然是受到了那破邪能量的影响，但他的身体也只是凝固在那里而已，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唐三身上的金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手中的海神三叉戟更是光芒万道，上面的每个魔纹都显得异常清晰。而这时候，杀戮之王也终于出现了变化，他额头上那剑形的血色魔纹如同活了一般，红光流转，光芒从暗淡逐渐变得强烈，在他身体表面浮现出了一层红蒙蒙的光彩，竟然将海神三叉戟上的神光阻挡在外。而杀戮之王原本苍白的脸色也开始发生了转变，白色渐渐被不健康的潮红所代替，背后双翼寸寸破碎，在海神之光沐浴下化为飞灰消失。他的头发也逐渐从红色变成了黑色，眼眸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全身上下唯一还保持着红色的就只有额头上的那个魔纹。唐三的双眼渐渐恢复了清明，但当他清醒过来之后，眼神却流露出惊骇的光芒，因为他清晰地感觉到对面的杀戮之王虽然身上的血色褪去，翅膀也破碎了，可是他身上绽放出来的气息却在几何倍数地攀升着，仿佛无止境一般提聚，保护在他身体周围的红光也开始外溢，居然压迫的唐三的海神三叉戟上的金光缓缓后退。 怎么可能？这可是海神三叉戟上附带的破邪之光，虽然我还不是真正的海神，无法将它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可是这神光却是货真价实的神之力量啊，居然无法击破杀戮之王身上那层奇异的红光，这究竟是？ 精神力全开，唐三从四面八方锁定着杀戮之王的身体，他终于发现了杀戮之王身上一点根本性的变化，他身上的杀气不但没有被海神之光削弱，反而与他实力一样几何倍数地攀升着，但是他身上原本的邪恶气息却消失不见了，那红光竟似是最纯正的杀气，比自己的杀神领域还要纯粹得多。 不能再等下去了， 唐三心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局面第一次超出了他的预估，原本就已经不低于海龙斗罗实力的杀戮之王，在这种几何倍数的提升之后就不是他所能抵挡。高举过头的海神三叉戟缓缓前指，直到与地面平行才停顿下来。呵，蓝银真身再次展现，八环围绕，左脚重重地踩踏在身前的地面上，整个人宛如箭矢一般朝着杀戮之王冲去，手中三叉戟戟刃直指对方胸膛。唐三的魂力推动着他手中重量只有108斤的海神三叉戟瞬间达到了高速，三叉戟在唐三运转的同时，戟身上的纹路如同水波一般荡漾开来，从长柄末端一直延伸到中央那最大的戟刃处，锋刃的尖端像是一颗小太阳般金光爆射，精气神合为一体，身与戟合，虽然没有任何招式可言，但他的精神力以及海神三叉戟的气息已经完全锁定在对手身上。 激发海神三叉戟的力量需要庞大的海神之光和唐三的魂力作为后盾，哪怕是以唐三现在的实力也只能支持很短的时间。他毕竟不是海神，使用海神三叉戟真正的力量并不轻松。这种全力出击的方式，以他现在的实力最多只能用3到5次而已。此时全力以赴的冲击，为的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将对手彻底毁灭。不论杀戮之王的实力有多么强悍，当他被海神三叉戟这件真正的神器贯穿身体时，哪怕他是神也不可幸免。而就在唐三发动冲击的一刹那，杀戮之王的双眼竟然亮了起来。他的眼眸是黑色的，无比深邃的黑色，他的面容似乎也出现了一定的改变，虽然依旧是中年人的模样，但却要变得英俊了许多，所有的邪恶都被一腔正气所替代，脑后黑发无风自动，站在那里再也没有先前杀戮之王身形虚浮之态，沉凝如月。从爪形恢复到宽大的手掌上，红光奔涌而出，丝毫没有受到海神三叉戟锁定的影响。在这一刻，他全身上下绽放出的气势竟然已经强大到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一个充满无限杀机的红色虚影在他背后闪现，手中的红光悍然凝聚成了锤形，一柄巨大无比的红色巨锤，闪耀着无数瑰丽魔纹的巨锤。诡异的是，那个巨锤在出现之后又飞快发生了变化，只是眨眼的功夫，那锤身仿佛融化了一般，又转化成为了一柄长度超过2米的血色巨剑。杀戮之王双手握剑，不退反进，全身红光熔炼于一体，重剑以举火燎天之势由下而上迎上了唐三的海神三叉戟。从胡列娜的角度只能看到一片夺目的金光撞向了一片刺目的血光，金色与血色刹那间融为一体，在骤然爆发。胡列娜只觉得一股山崩海啸般的庞大能量扑面而来，她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蜷缩在一起，用那巨大的虎尾围住。下一刻，她已经像是弹丸一般被抛飞而起，远远地送了出去。身体还在空中，胡列娜就已经失去了全部的意识。幸好，在她受到冲击的同时，还记得起释放出自己的杀神领域，这才消除了被毁灭的结果。能量波动扩散的距离并不大，只有直径300米左右，但是就在这直径300米的范围之内，所有的植物土石都完全消失，不是化为灰烬，而是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地面上多了一个直径300米的巨坑，深度竟然达到了100米之多。一条宛如游龙般的金光从深坑中冲天而起，金色的光芒在空中转为暗淡，当它攀升到顶端时，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但就算这样，当它落在深坑旁边的地面时，还是再次引起了一声剧烈的轰鸣，足足深陷入地面10余米才停止了深入。没有飞扬的尘土，百米深坑内的景象十分清晰，金色的身影已经暗淡，而那红色的光彩却依旧强烈。唐三的身体在海神三叉戟飞出去的那一刻已经被打入了背后的坑壁之中，哪怕是坚硬的岩石也无法阻挡他身体的内陷，整整内陷了5米，他的身体才算是稳定下来，但却已经是鲜血狂喷，五脏六腑仿佛都被翻转过来一般，魂力精神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海神三叉戟碰上了对手的那柄重剑，那一瞬间的感觉清晰地烙印在唐三脑海之中。他丝毫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海神三叉戟的重量产生作用，反而是对手爆出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自己。那充斥着最纯正杀戮之气的血色红光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海神之光，甚至在碰撞的同时还将自己的海神之光全面压制了。唐三竭尽全力的一击，就那么被对手的举火燎天轻易击溃，而对手身上的变化却只是膝盖以下陷入地面。那巨大的深坑是三叉戟与长剑碰撞时产生的爆炸性能量，同时也是唐三和杀戮之王卸掉对手能量冲击时所产生的力量所致。仅仅是一次碰撞，唐三就已经彻底溃败，甚至连海神三叉戟都被震飞脱手。从小到大，唐三从未经历过如此惨败，哪怕是当年小五为了救他献祭时，也是被众多人围攻所致， 可眼前的杀戮之王却只有一个人，而且竟然还击溃了他的神器。唐三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先前完全在自己计算之内的杀戮之王，在受到海神之光的笼罩后，居然会变得如此强大，强大到了自己根本无法抗衡的程度。强大的不只是他的魂力，还有他手中的那柄剑。他手中的剑似乎也并不逊色于唐三的海神三叉戟。不过虽然身受重创，但唐三却有种感觉，先前对手明明能够带给自己更强的冲击，可到了后面，杀戮之王却似乎收力了，没有让他剑锋上最锐的能量切入自己的身体，否则现在的自己怕是已经被斩杀了。一向将战斗计算得巨细无遗的唐三，此时脑海中却已经是一片混乱，身体的痛楚他能够忍受，但那种发自内心的挫败感以及无法抗衡的感觉却令他极其痛苦。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哪怕在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是信心十足地想办法与对方周旋。可是杀戮之王却突然暴增实力，以及眼前的局面，令他心中一阵绝望。 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了，或许有什么办法，能够在我被杀的同时，帮助小五从如意百宝囊中完成复活。毕竟，我真正的实力，早已经到了封号斗罗境界。 正在唐三思绪混乱同时，杀戮之王也转醒过来。 这是海神的力量，为什么海神三叉戟会在你手中？你认识波塞西吗？ 唐三听到杀戮之王声音的变化，原本绝望的心中希望重燃，魂力释放，推动着自己的身体从周围的土石中挣脱出来，脚踏深坑时因为用力引发伤势，再次喷出一口鲜血，但他还是立刻就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杀戮之王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全身依旧释放着血色光彩，但他的双眼却变得格外清明，深邃的目光凝望着唐三，眼神中流露着思索和一些复杂的情绪，感觉上就像是大梦方醒一般。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